这首《天空》代表此时此刻很多人发呆的心情，唱歌的是蟑螂合唱团，这首歌曲也是可以代表我脑海当中想象着的画面。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仰望天空是我觉得最好的放空的方式，看着看着大脑就会开始出现一个真空的状态，慢慢的慢慢的什么都没有了，然后什么都不重要了。继续要请出蔡健雅给我们带来这一首《无所谓》。 爱变成疑问句，写在彼此心里面，不抱歉，不告别，用沉默画上句点。我逃不过思念，把泪藏在梦里面，不去想，不去猜，你装美，那个人是谁？如果相爱过程感觉是千真万确，我想，我要，我心，我悲，只见你沉默一对。变成疑问句，写在彼此心里面，

需要很缥缈的天堂，我只要眼前风景如画，舍不得一场一场的纠葛，舍不得日升一日的萧瑟， 这首歌是来自于陶晶莹的《单生旅行》。相比较来说，人们总是喜欢约着朋友或者说是爱人去旅行，但是我觉得偶尔确实需要一个人出去走一走。既然听起来有点孤独，但是一个人旅行实际上是一件特别舒服的事儿。你不需要考虑伴侣早晨能不能够起来，一起跟你爬上山顶去看日出，也不用担心你点的菜对方爱不爱吃，能不能吃得来。你只要想清楚自己想去哪儿就搞定了。当然租车吃饭可能是一个人会有那么一点困难，但是也刚好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吧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，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陈奕迅《寂寞让你更快乐》，明天见。 没有余温证明了今夜这里没有人，我可以睡得很安稳，也不想留灯。你没有责任也可以当作从来没发生，快乐后当你疲倦了又在那栖身，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微醺的气氛，你越迷恋陷得越深，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承诺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用微笑配合，努力扮演好你要的角色，闭上眼呼吸那么忐忑都不是真的。你不会记得每一个伪装快乐的眼神，沉默了当你痛哭失声，我会打开门。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逃离的气氛，你越惊喜陷得越深，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。